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尼日利亚的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托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小组、主体哲学研究小组、先进政治研究小组和自力更生研究小组17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成立后不到两年的年轻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最终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屈膝认输，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应当正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定位，取消时代错误的敌视朝鲜政策，同时还要消除核威胁根源，停止对朝鲜半岛的干涉。